攻读编年记上第十五章。达卫在达卫城为自己建造了宫室，也为天主的约柜预备了一块地方，只搭了一座帐幕。那时达卫心里想，天主的约柜除内卫人外谁也不能抬，因为上主只拣选了他们抬上主的约柜，永远侍奉他。达卫遂召集了全以色列到耶路撒冷来，为将上主的约柜营运到他所预备的地方。他又召集了亚郎的子孙和利未人，克哈特子孙的族长乌里尔和他的同族120人，莫拉里子孙的族长阿撒亚和他的同族220人，戈尔雄子孙的族长约厄尔和他的同族130人，厄里扎番子孙的族长舍玛雅和他的同族人200人，赫贝隆子孙的族长厄里尔和他的同族人80人，乌齐尔子孙的族长阿米纳达布和他的同族112人。达卫将司祭扎多克、厄贝亚塔尔及利未人乌齐尔、阿撒亚、约厄尔、舍玛雅、厄里尔和阿米纳达布招来，对他们说，你们既为利未人的族长，你们与你们的同族兄弟就当圣洁自己，将上主以色列天主的约柜抬到我所准备的地方，因为你们初次不在场，我们没有按照规则迎接，所以上主我们的天主打击了我们。司祭和利未人便圣洁自己，好将上主以色列天主的约柜抬上来。利未子孙按照梅瑟奉天主的命所吩咐的，用杠杆在肩上抬着上主的约柜。达卫又吩咐利未人的族长，由他们的同族兄弟中指派一些歌咏员，叫他们用各种乐器、琴瑟和饶钵奏出嘹亮欢乐的声音。利未人遂指派了约厄尔的儿子赫曼和他的一个同族贝勒克雅的儿子阿萨夫，并他们同族兄弟莫拉黎的子孙中古沙雅的儿子厄藏，与他们一起的尚有他们的同族兄弟，组成第二班，泽加里亚、亚阿齐尔、舍米拉摩特、耶希尔、翁尼、厄里阿布、贝纳亚、马阿瑟亚、马提提亚、厄里菲路和米克乃亚，以及守卫敖贝德厄东和耶希尔。至于歌咏员赫曼、阿萨夫和厄唐打同拨，泽加里亚、亚阿齐尔、舍米拉摩特、耶希尔、翁尼、厄里阿布、马阿瑟亚、贝纳亚弹瑟、调用高音，马提提亚、厄里菲路、米克乃亚、敖贝德厄东、耶伊尔、阿扎齐亚率先弹琴，调用低音。利未人的族长格纳尼亚管理歌咏，因他善于歌咏之事，贝勒基亚和厄尔卡纳为守卫看守约柜，司祭舍巴尼亚、约沙法特、乃塔乃尔、阿马塞、泽加里亚、贝纳亚和厄里厄泽尔在天主的约柜前吹号筒，敖贝德厄东和耶西亚为守卫看守约柜。于是达卫和以色列的长老并千夫长前去，由敖贝德厄东家中兴高采烈地将上主的约柜迎上来。由于天主扶住了抬上主约柜的利未人，他们遂祭献了七头公牛和七只公山羊。达卫、抬约柜的利未人、歌咏之长格纳尼亚以及歌咏员都穿着细麻长衣，达卫另外又佩戴着细麻厄福德。全以色列在欢呼、吹角、吹号、击钵、鼓瑟、